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道光皇帝要求林则徐一定要把鸦片根除干净，并建议他在京城多待几天，与刑部、大理寺和督察院的堂官们议一议，如何禁烟，如何量刑。 林则徐在北京盘桓了十几天，道光帝多次召见他，反复商议禁烟事宜。与此同时，京官们也走马灯似的去福建会馆打个花呼哨，谈天说地，叙旧情，议论朝政，讲禁烟。这一天，林则徐正和刑部尚书阿勒青阿讨论如何修订禁烟条例。阿勒青阿是满洲正蓝旗人，两个月前由山西巡抚升任京官。他比林则徐小两岁，瘦骨嶙峋，抱眼高鼻，脸色微黑，胡须浓密。道光让阿勒青阿担任刑部尚书，就是因为他秉性严厉，办事果断，主张立处心之法，对兴犯和吸食鸦片者严惩不贷。阿勒青阿捻着胡须说，少母兄啊，我在山西当巡抚时，汾阳县和太谷县查获了大批鸦片，我当即下令对烟贩子们严惩严罚，严打严刑，打得他们心惊胆战，以至于烟贩子们说我一出场就是狰狞凶悍之貌，一开口就是交礼杀伐之声啊。将来山西人编地方志，怕是不会给我好嘴脸喽。林则徐听到这儿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，阿中堂啊，你有钟馗之貌，钟馗之心，天生的打鬼模样啊，山西人就是想丑化你，也得把你化成黑面包公。阿勒青阿笑道，我倒是想当黑面包公啊，但包公不好当，搞不好就得罪人，有人会指着鼻子骂我是阿库利、阿屠夫。林则徐说，你在山西禁烟，我在湖广禁烟，要是你成了阿库利、阿屠夫，那我不也成了林库利、林屠夫了吗？ 依我看，只要禁烟，就会有人骂咱们娘。咱们可不能被几几小虫坏了禁烟大事啊。少穆兄，全国29个将军、总督和巡抚都赞成禁烟，但同意吸食者杀的可不多呀，只有8个人，包括你。这说白了，谁都不想留下酷吏之名声，是皇上铁了心要把这条写入条例，别人这才不再反对。林则徐交叉食指放在肚皮上，严刑峻法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啊。我林则徐不是铁石心肠，也是留有余地的。我主张给吸食者1年时间改过自新，屡教不改者才杀，意在以辟止辟。阿中堂，你草拟禁烟条例时，可一定要写上这么一条：本朝以德为纲，教化民人，但教化必须配以严刑，否则就没有效力了。好，我和刑部的司官们商议一下，力争把这条写入条例。林则徐接着说，这要禁烟，必须强化保甲制和门牌制。本朝自开国时就明令城乡村镇10家立一牌头，10牌立一甲长，10甲立一保长。每户丁口、年齿、生业必须列于门牌之上，10户连保，赏告监，罚连坐。我提议把吸食者论死、容饮者连坐写入条例，让保甲制度充分发挥作用。阿勒青阿说，赏告监，罚连坐，这是秦国商鞅留给后人的治国法宝啊。商鞅主张有目不以视，以天下为己事，有耳不以听，以天下为己听。这意思是说，君王的眼睛不足以监视民人，要借天下人之眼监视；君王的耳朵不足以监听民人，要借天下人之耳朵监听。但是齐爵阁等人斥之为苛法，他们不赞成啊。哦，那齐爵阁怎么说？林则徐在宿安县遇见齐善，二人只谈了吸食者杀的问题，没有谈及保甲制和连坐法。阿勒青阿说，齐爵阁说，当今法令已经足够严厉，吸食有禁，熬煮有禁，囤饭有禁，海口有禁，密以巡哨，加以连坐，重以流徙，结果却不佳。因为刑法越重，掩饰越公，立法越峻，官金虚吏越容易借机勒索呀。他担心以商鞅之法治民近于暴政，赏告监，罚连坐，处以严刑，只会百弊丛生啊，使贪官借机讹诈勒索，虚吏借势骚扰巧取，进而宋玉翻兴，把民风引向奸猾。林则徐听罢，摸了摸下巴，齐爵阁是大慈大悲之人呐，但思虑过度了。这自古以来，乱世宜用重典，非常时期宜用处心之法，唯有处心才能教化燕民。哦，我还有一个见识，鸦片是海外移商贩来的，要是刑律对移商网开一面，禁烟就禁不到根源之上。所以我建议对烟贩移商单立一条，疑似人赃俱获，人即正法，货即末官。 阿勒青阿说，少穆兄的建议涉及修改大清律啊，朝廷历来主张内严外宽，大清律有怀柔外邦不择远人之条例，藩国人在本朝境内犯法，除了杀人罪，一律押解出境，递交藩国衙门和职官处置啊。塞外的蒙古王公扎萨克，西藏的噶夏衙门都有自治权，他们的人在内地犯法，量刑从轻，内地民人杀人以命抵命，蒙古人杀人赔一头牛。嘿，我以为这些律条都应当修改，否则无法彰显国法之平啊。海外遗商走私贩烟得不到严惩，就是因为大清律内没有专条，广东官县只好将他们押解出境了。 林则徐说，阿中堂一语中的啊，严刑峻法必须针对遗商设立专条，否则就算我人赃俱获，也只能将他们押解出境，这不成了上演捉放曹的大戏了吗？如此一来，何年何月才能了断烟毒呢？根除净尽，岂不成了空话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传来随从的长声通报， 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大人到。 林则徐赶紧起身出营，阿勒青阿也站起身来跟了出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王鼎年过七旬，灰发苍辫，花白胡须，核桃皮似的老脸挂着十几颗浅棕色的老人斑，半月形的眼袋松松垂下，但步履依旧稳健。这王鼎可是有名的直臣啊，清操绝俗，不受请托，也不请托于人。林则徐曾经在王鼎手下当过江苏淮海道，颇得他的赏识。林则徐抱拳作揖，哎呀，则徐不知道老前辈老大人光临失迎了。王鼎的脸上堆着笑容， 前两天你要我举荐一名懂英语的笔帖士，我给你找人了。 王鼎指着身后的中年人道， 这位是李藩院的笔帖士袁德辉，四眼先生过来见林部堂吧。 袁德辉跨前一步打签行礼，卑子袁德辉叩见林大人。他这个声音啊有点含混，带着点广东口音，可也不全是原汁原味的粤语了。不过这一句话也亮明了他的出身出处，家乡在哪儿。林则徐仔细打量眼前人，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，中等身量，长眉细眼，唇上和下巴的胡须刚刚剃过，鼻梁子上面架着一副眼镜，厚厚的玻璃片像油瓶的底儿，带有一圈圈的螺纹，故而王鼎方才称他为四眼先生。这位四眼先生穿了一身石青色八品补服，浆洗得很干净。林则徐将他扶了起来， 哦，请起请起，走，我们进去说话。 王鼎与阿勒青阿寒暄几句之后，和林则徐一块进了客厅。袁德辉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。为什么这么走路呢？这其实有个典故叫小步徐趋。面对长者或者官位身份比自己高的人，要这么走路以示对人家的尊敬。一个仆役不带吩咐，泡好了龙井茶，用大托盘端了上来。王鼎、林则徐和阿勒青阿坐在太师椅上，袁德辉官小位卑， 斜欠着个身子坐在屋子上，没有靠背的凳子就是。林则徐对王鼎说道： 老大人呐，则徐没办理过遗物，此番南下广州，生怕辜负了圣上的云霓之望。老大人举荐的人才，想必是料理遗物之能手啊。 王鼎指着袁德辉说： 少穆啊，四眼先生可是有阅历之人，他在南洋待过，懂拉丁语和英语，这平时用不上，一旦用上那可就是宝贝了。要说疫情，没人比他更明白了。咱们大清朝的官员里啊，就这么一个天主教徒。 听说四眼先生袁德辉是天主教徒，林则徐颇感诧异。林则徐在翰林院供过职，知道西华门外有一座天主教堂，那是康熙爷建的。康熙爷50岁的时候患了疟疾，吃了多种中药没有效用，两个传教士闻讯之后毛遂自荐，奉献了金鸡纳霜。康熙吃过之后很快就痊愈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康熙把残肢口的皇家宅院赐给了传教士，允准他们在这儿建一座教堂，并亲笔题写了天主奉敕建的金字匾额。残肢口教堂是大清唯一的天主教堂，主楼高达8丈4尺啊，比紫禁城的城墙还高。因为是先皇恩赏，后代皇帝只能任其存在，但严禁官民信奉洋教。眼前居然有一个信奉洋教的笔帖士，还在南洋待过。林则徐问道： 哦，请问足下是如何懂拉丁语和英语的？怎么入的洋教啊？ 在皇亲贵戚满街走，五品六品贱如狗的京城，笔帖士啊，就像是不起眼的小蚂蚁，事事处处俯仰随人。官高一级的人都能对他颐指气使，从来不用请字。林则徐这一声请问，仿佛把袁德辉抬举到不应有的高度了。袁德辉是满面通红，双手摆得像两张蒲扇，哎，千万别说请，则煞被子了。林则徐微微一笑： 王阁老叫足下四眼先生，这个名字好记啊，那我也叫你四眼先生吧。 这四眼啊，没错，就是您想的那个四眼，戏谑之称。先生呢，又是尊称。这一谑一尊，恰好居中了。袁德辉是连连应诺。他的这个声音吧，其实挺特别的，说话老悠着个调子，有点像和尚念经。 我家祖籍在四川，3-4年前家父到广州做生意，私自跨海出境，把我带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，那年我才10岁啊。家父让我在罗马天主教会办的书院读书，学了拉丁文，入了天主教。后来父亲去马六甲把我送到当地的英华书院学英语。12年前家父去世，我不愿羁留海外，乘船返回广州，朝廷雇有传教士在钦天监效力，他们将拉丁语归李藩院管辖，李藩院有懂朝鲜、缅甸、暹罗、越南、日本和俄罗斯语的，独缺懂拉丁语的呀。李藩院上书便给广州13行的总商吴秉鉴老爷发函，请他保荐2名懂拉丁语的人，最好兼懂英语、法语。于是我就到了北京啊。 林则徐问： 这13行的总商不是叫武敦元吗？ 袁德辉解释道： 哦，吴秉鉴就是武敦元，吴秉鉴是他的商名啊，武敦元乃是官名。 广州十三行是赫赫有名的官商行。为了与宜商做生意，康熙25年，朝廷成立了外洋行公所，招募了13家殷实商户，授予他们外贸专营权。这13家商户经过粤海关审核，户部备案，朝廷恩准，俗称十三行。但是商家总有因缘转行、告老歇业、破产倒闭、新旧更替的，因此行商的数量多寡不定，多的时候有20多家，少的时候只剩5、6家了，但一直沿用十三行的称呼。吴秉鉴代天子经理十三行，坊间说他富比王侯。林则徐听罢哦了一声， 哦，你是吴秉鉴保举的，曾四，曾四啊！我回国后在广州教华工英举，吴老爷接到李藩院的赐令后，就荐举了我。 阿勒青阿说：“ 四眼先生进天主教堂是李藩院允准的，在北京只有他可以去教堂做礼拜呀。”哦，也是为了监视传教士嘛。 王鼎见林则徐对袁德辉的身世有疑问，在一旁解释道： 本朝严肃海疆，凡是出洋经商者必须在粤海关领取凭证，按期返道，否则就犯了背祖背德、叛宗叛国之罪，一例应当斩立决。但沿海各省从来没有严格执行过，每年冬季移船回国，总有无业贫民思乡推引，受雇出洋。本朝海疆万里，到处都是下戏呀，走一条船就像走条泥鳅，只是闭关锁国之策，形同巨文。30年前，四眼先生随他爹出走时，还是娃娃呢，身不由己啊。回国之后，反倒因祸得福，因为懂拉丁语和英语，成了奇货可居的西海人物。朝廷把他的过往之咎一概抹去，这才做了笔帖式啊。 王鼎这话音刚落，门外又传来一声通报： 武英殿大学士、太子太傅、军机大臣潘世恩大人到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潘世恩落座之后，林则徐提出此去广州，他想用两个熟人。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